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副议长南生宇19号发表谈话，表示支持我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关于全部调动朝鲜民族的强大力量和高昂的统一意志，为自主统一铺平康庄大道的呼吁书。他在谈话中指出，满怀着只有坚持把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新年贺词精神作为纲领性指针和斗争旗帜，才能在祖国统一运动中取得辉煌胜利这信心，以全体总联干部和旅日同胞的名义全面支持和赞同我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合会议呼吁书。